堂是真古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常常喝三空比例我自力爱开心是亲 我送给王家花 女子那起名就是个王思琪。新皇阿姊落下地， 在自我不松，我心中欢喜你放。 姑爷，你怎么不见我啊？ 离婚夫妻敲响龙椅，我不知所踪，一阵春风作月朗，我此生又是在 真苦想在诉苦中，姑爷啊，小姐不言你贫穷，今日里我不想在诉苦中。 Hey! 老娘亲，虽说你去往前进，不是欺贫爱富人，贫穷啊，挑水生呀，万般悲。你问他死生难担任，我与心神力尽无你，此事不必操心。你今夜三更大圆门，三百两黄金交西城，怕谁回啊？ 黄金三宝，这日他娘亲不肯放银，故私自出门。这次到了官员，怕是亲夫却无回应啊！那是天上的后光，孩儿寻摸金月去，这次却想不到跌在地上，低头一看呐， 怎么样啊？ 是这样啊，闻声心血死在地上。 哎呀！ 亲自以来问他乡。人民官听真的了，王城老子心尖掉，此乃中有蹊跷，必定是妇女同门私夺家，此番要万事全。你不听为娘苦劝告，怎如不知道哎？万不怕是放心，把心放下。 哦，是是是啊。 不等下中的恩气到，但愿这场大雨。 王府出人命，凶案无踪影，衙门有令下，是来主问。 哎，兄弟，你看。啊，小周易，开门开门开门！ 怎么敲门？怎样？ 开门！ 我来问你，何人杀死王府押官？ 看他们正是光上女子，必是凶犯。 是下手来。 对不得，对不得。 门上留下血手印，要想抵拉反不能 过。不是因为松断人，共也不可冤枉人。 那王爷是一人，只有血手印， 血与灾之章， 真是杀人犯。 哎呀，杀人犯，杀人犯！ 哎呀，杀人犯！ Thank you. 告这崔军大人，大胆领赵旦因为我圣爷朝觐王家花园，杀死丫鬟妾身。 大人，小生是冤枉啊！ 武生本来有妾身一位正，哪把有先一节六万棍的家？ 大人，小生也下进当兵， 请。 令我两家门也亲，杀得与小弟扎连营，只为请你母家兵，那王城死里要拿回。昨天我家娃放风筝，花园里俏女王千金，相见不忘夫妻情。让我去年在山根，我一本不合金元门，不知何人杀的他。这道士让君在心，闻声血血得一惊，慌乱匆忙回家营，敲门提堂学飞鹰，句句如语似真情，万望大人圣元金。 好言又何为真？ 上与小姐亲身受人敬茶一次， 言在我心， 放在小生的身边， 呈上来。在王家花园从婚之时，在一旁比你这个金叉一次，请大人走，大胆的找的十年你有金叉在，却算分明是你黑，他是用来加金叉满大臣， 凭空走了上京城，大家我心中比你沉，四壁相遇心明白，我自今他们七斤一斤哎，下女来是妇女催痛家我哎，花不得西城死在花园内，花不得想一步一阵精彩，我会不听娘亲劝， 大人， 唐氏镇上来。 来当中西草行，把那小妖奴英雄谁？ 哎呀，哎，带凶犯此， 带什么？ Thank you. 错， 走走。我公上而来。 我父。想救身万不能， 好，哎呀，大人。 里不是上课要问斩。 小弟，小弟。 Thank you.